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来关注眼下呢正值冬季，又到了流感疫苗注射的时间了。加拿大卫生署呼吁人们呢多去接种预防流感，因为国家财政投入不少，然而接种率呢却令国家管理部门不大满意，一定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医疗资源的浪费。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听韩国的时事评论员分析韩国经济的新政策，就是新南方政策。除了传统的中美日贸易伙伴，韩国也希望能够很快打开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呢，跟您聊聊流感疫苗这个话题。眼下呢，在北京的很多社区、中小学都张贴出了接种流感疫苗的通知。但是在2018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总结2017年的流感疫苗接种率的时候呢，曾经说，目前中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不高，还不到2%，大概每年供应市场的疫苗呢有2600万只，但是只打了2000多万只，接种数量依然是过少的。事实上，流感疫苗的接种不够满意的数据呢，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比如加拿大在2017年被认为呢，只有不到40%的应接种疫苗的人群来接种疫苗。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认为呢，这个比例还是太低了，没有能够达到事先的预定目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给我们的报道。 根据一份内部报告，去年加拿大只有不到40%的成年人接种了流感疫苗。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认为这个比例实在是太低了，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他们按照信息获取法获得了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一个内部报告，在2017年的流感季节，只有38%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疫苗。报告的作者认为，这个比例真是太低了。在加拿大，接种疫苗项目的执行属于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但联邦公共卫生署负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疫苗接种，而且监控流感以及流感类疾病的传播。公共卫生署聘请市场研究公司 LeJay 在2018年的年初询问了一些加拿大人，问他们是否接种了流感疫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原因又是什么？有关的研究显示，加拿大接种疫苗的人数从2015年以来就基本持平，没有多大变化。在2015年的时候，有34.3%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疫苗，现在是38%。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副首席公共卫生官霍沃德·恩佐医生认为，他们正在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去接种流感疫苗。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去接种疫苗是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还有的认为根本没有用。卫生署的分析说，近来媒体有关流感疫苗效率低下的报道，有可能助长了加拿大人的这种看法。恩佐医生表示，我们知道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忙碌的，如果我们可以采取系统化行动，方便人们接种疫苗，使人们能从忙碌的日程表中抽出时间，肯定会增加接种的人数。他接着说， 去接种流感疫苗并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周围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风险，但为了保护你周围有慢性病或者年长的亲人，你也应该去种疫苗。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设定的目标是让80%的高风险加拿大人接种流感疫苗，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在患有慢性病的成年人中，只有39%接种了疫苗。5岁以下的孩子也是患流感的高风险群体。上述报告表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6个月到59个月的儿童中，大多数孩子63%都没有接种疫苗。他们的父母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并不需要流感疫苗。不过，另一个高危群体，老年人的情况则比较积极。去年冬季，大约71%的加拿大老年人都接种了流感疫苗，离目标很近。卫生署的官员们表示，我们知道定目标的时候是必须切合实际的。如果三个高危群体能实现80%的覆盖率目标，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有一种影响效应，总体的覆盖率也会提高。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那就太好了。卫生署表示，平均而言，流感每年要把12,200名加拿大人送进医院，而且每年都造成3,500人死亡。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副首席公共卫生官霍德恩佐医生说，流感这是一个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致死的因素。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几天，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可算是火了。其实呢，他是中国公众经常见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虽然是企业家，但也经常议论社会动态，议论文学艺术。那么这一次俞敏洪的红呢，却有些被动。由于在一次论坛中不慎说出了关于对中国女性的一些不当言论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诟病。虽说他本人事后也进行了紧急的弥补和公关，特意前往全国妇联向全国的妇女姐妹们道歉，但是呢，事件仍然在继续的发酵。那么像这样的祸从口出导致企业股价下跌的现象其实并不鲜见。2006年，新东方就在美国纽交所成功上市了，成为了中国教育市场的一个奇迹。但是呢，进入2018年以来，股价持续下跌，到今年6月份一直是萎靡不振。那么到了11月中旬和眼下呢，收盘更是暴跌至了每股55.68美元，比起高位时几乎是跌了一半。那其实近年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董事长或者是 CEO 出口不慎，或者被揭起有错误行为导致股价下滑，甚至失去公司领导力的事件时有发生。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为您来做一个梳理分析。 那首先是在今年的9月，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呢，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私有化闹剧，是引发了美国证交委员会呢对其恶意操纵市场的证券欺诈调查。那最终呢，这个事件以马斯克以辞任董事长至少3年以及缴纳巨额的罚款的形式与证交会呢是达成了和解。马斯克辞任董事长之后，依然是保留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同时呢，公司迎来了罗宾·德霍姆作为新董事长，而董事会当中也将在明年之前增加2名新独立董事，以制衡马斯克的权力和言行。那么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是大众汽车的前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那由于大众汽车在柴油车上的作弊丑闻，不但呢在全球范围内支付了大约300亿美元的罚款之后呢，前首席执行官文德恩呢被美国司法部门呢是正式的指控。而在不久之后，我们看到大众旗下的奥迪品牌首席执行官施耐德也被德国慕尼黑检方逮捕。之后在6月呢，其被免去在奥迪董事会以及大众董 事会当中担任的所有职务。那不少人呢，同时可能还记得今年四月份曝光的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团 WPP 的首席执行官苏明天，同样呢是因为财务违规呢被正式的调查。那么同月晚些时候呢 ，WPP 宣布已经完成调查，而苏明天将会辞职。那该公司当时呢未透露调查结果以及苏明天辞职的具体原因。那显然呢，苏明天的辞职是震惊了全球的广告业。那么在33年前创办了 WPP 之后，苏明天将其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一家拥有超过20万名员工的全球广告巨头，业务足迹遍及全球112个国家。那最后呢，引发市场震荡的还有去年的三星公司事件。那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去年呢是受到韩国检方的指控，称其通过贿赂换取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当局给予的政策便利。而在去年8月呢，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裁定李在镕行贿、挪用公款、非法转移资产、藏匿犯罪收入和作伪证物5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了5年的监禁。而在之后的二审当中呢，他被判缓刑减半，缓刑4年，并且当庭释放。那以上的这些丑闻无疑都会给公司形象带来巨大的损害，导致股价剧烈波动的同时，如何重建公众信任，在公司的丑闻之后呢，将是公司着重关注的方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说说在英国闻名养犬那些事儿。最近呢，北京一条日本柴犬登登因为登录了司法拍卖平台而成为网络红犬的事儿，很多朋友都关注过了。我们北京外语广播的官微呢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柴犬登登在3年前由主人肖先生交到了北京一家宠物学校寄养一年，本来说好一年之后呢就要把小狗带回去，想不到主人就一去不复返，从此失联。3年之后，宠物学校将原主人肖先生告上法庭，索赔3年来的饲养费用，同时也是希望借法院的司法审理以及网络的关注呢，引得原主人可以现身，也让社会公众更多的来关注宠物被遗弃的这个现象。为什么都市中常能看到被遗弃的宠物？这恐怕也和我们养宠物的门槛太低有关系。只要高兴了就可以拿来宠物养，不喜欢了，不能负责任了，就可以残忍地把它随手抛弃。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英国，来看一看在英国因为对于养犬有了非常严明的细致的法律规定，所以呢人们要养犬得三思而后行，一旦养了就要为它负责。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在伦敦这样公共空间有限的城市，养殖宠物狗，尤其是大型宠物狗，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争议。无论什么体型的宠物犬，一旦在马路、街道等公共场所被人反映有攻击人的倾向，在法规里被视为具有失控危险，责任在主人。 市政公园是伦敦市居民平日遛狗和休闲的首选之地。在公园大门口，我们看到明显的关于遛狗的非常严格的规定，其中狗不能去的地方包括餐厅、儿童游乐场，还有公厕。当狗穿过马路、路过河边以及经过人口密集区，都必须由主人牵引。此外，英国对于饲养宠物还有更加严格的法律规定。 法案首先明确规定了宠物狗的5项权利，其中包括主人要按规定给狗上保险、定期打针、在宠物狗耳朵上装身份识别芯片。此外，宠物狗也不能被虐待和伤害，当事人会被罚款最高上万英镑，相当于约10万元人民币的处罚。没有经过法庭审判把狗打死更被视为犯罪行为，将判处6个月到5年的监禁。在英国，宠物狗在公共场合几乎享有和儿童一样的权利并受到照顾，狗可以随主人一起坐公交、地铁和火车旅行，不用另外买票。法规还规定狗的粪便由主人收走，否则会被罚款60到1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约533到888元。有的区政府也采用社区服务工作来代替经济处罚。 I pick it up with my bag and put it in the bin, but I'm sure if the dog didn't cope well, I'd find a solution. 2018年10月1号生效的2018年动物保护法还规定，如果宠物狗长时间在公共场所或居民区狂叫扰民被投诉，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改观，则说明主人不具备养狗的能力，狗会被相关机构带走寄养。英国政府还列出四个禁养种类：美国比特斗牛犬、斗牛梗、阿根廷杜高犬和培勒巴甲，居民一旦饲养则直接被视为犯法。 再把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一只抹香鲸就远不如英国的宠物狗那么的幸福了。最近它的尸体在印尼一个国家公园中被发现，人们发现抹香鲸的胃里竟有6公斤重的塑料垃圾，这里海洋垃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它的胃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塑料垃圾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这头抹香鲸长约9.5米，虽然尚不清楚它的死亡原因，但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了足有6公斤重的塑料垃圾，其中包括115个塑料杯，还有大量的塑料瓶、塑料袋、塑料凉鞋等。讽刺的是，这处国家公园向来以干净清澈的海水、美丽的珊瑚、种类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每年都吸引了潜水爱好者前来。此外，这里还是印尼海洋保护重点保护区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保护圈项目的一部分。有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已生产超过83亿吨塑料，其中63亿吨已经成为塑料垃圾。目前，全球每年有80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鸟和海洋鱼类的生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18年的10月5号到2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中国外交部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行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化伙伴合作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定多边主义信心，为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汇聚更广泛的共识，增添更强劲的动力。国内外舆论认为，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抬头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始终坚持多赢、双赢、共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彰显了建设性、负责任、重道义的大国形象。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韩国。同样，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是密集出访了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多边峰会。在这一系列多边峰会上，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大力宣传他们推出的新南方政策，他强调将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合作。韩国对外贸易主要是集中在了日本、美国和中国，但是现在呢，韩国正在寻求将其对外贸易扩大至北方的俄罗斯和南方的东南亚地区。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文在寅大力推行的新南方政策将成为韩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那么，韩国积极推广的新南方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在眼下这个节点积极的推出？它对于未来韩国经济的走向以及韩国对外出口的趋势会有哪些影响？对于中韩间的贸易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在韩国的时事评论家崔振凤先生来分析韩国的新南方政策。 韩国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的日本和美国以及西部的中国，但现在韩国正在寻求将其经济领域扩大到北方的俄罗斯和南方的东南亚。根据这个大方向，新南方政策旨在通过促进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更好地将韩国与东盟联系起来。政策的关键是将韩国与东盟的关系提升到韩国与韩半岛周边四国关系的水平。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速度成为全球市场的中心之一。 为了韩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新南方政策将与东盟的合作作为韩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지향적인경제발전을위해서필요한부분이다이렇게판단해서신남방정책을추진하게됐다이렇게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 正如韩国时事评论家崔振凤先生的介绍，新政策遵循所谓的三 P 战略。三 P 在这里代表人、和平与繁荣。这个政策呼吁韩国和东盟在共同创造三 P 价值的愿景下，开启全面合作的时代。自韩国走向现代化以来，韩国在东部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同时与西部的中国发展了紧密的经济关系。换句话说，韩国几十年来一直在培育东西方经济轴心，但他现在正在寻求将经济重点转移到半岛南部和东南部的东盟和印度，当然目的是开拓新市场。 우리나라가경제적으로보면미국과중국의존도가좀높아요교육구조 许多人担心韩国对美国和中国严重的经济依赖，特别是考虑到两个主要经济体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所带来的风险。此外，由于敏感的历史问题，韩国经常与日本发生冲突。由于韩国很容易受到该地区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改善目前过度依赖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作为替代方案，韩国需要更多的关注东盟成员国，如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越南、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此外，印度可以成为韩国新南方政策的另一个合作伙伴。在与这些国家加强经济联系的基础上，韩国的目标是增加出口，实现经济稳定。 여기에좀더큰무게를두자수출을포함해서경제안정성을꾀하겠다고하는것이목표라고볼수있어요 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正在打击严重依赖鸡兔市场的韩国经济。韩国和日本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外交冲突，例如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劳工问题也成为韩国经济的绊脚石。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印度和东盟正成为韩国积极探索的新市场。东盟和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 5% 和 7%， 特别是印度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自去年11月份首次发布以来，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지난해11월에우리문재인대통령께서인도네시아베트남필리핀을순방하시면서 去年文在寅总统访问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时，提出了他的新南方政策，并将三 P 定义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口号。此后，韩国在各个领域加强了与东盟和印度的交流。截至今年10月份，韩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13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6%。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现在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韩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显然新南方政策正逐步取得积极成果。 3회수출국으로자리매김을했습니다그래서신남방정책의성과가조금씩나오고있다 在过去的一年里，文在寅总统至少访问过10个东盟成员国中的4个国家，并计划明年前往其他6个国家访问。继今年7月份文在寅总统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之后，韩国第一夫人金正淑本月初独自前往印度，这表明韩国正积极关注南亚最大的市场。今年1至10月份，韩国对东盟的出口增至最高水平，达到823亿美元。东盟有望成为韩国的另一个主要出口目的地。而按行业划分，基础设施建设更值得我们关注。 东盟已成为韩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订单的最大来源地，超过了韩国过去曾获得大量建筑订单的中东地区。今年1月份至10月份，韩国在新南方政策的目标国获得了价值99亿美元的建筑订单，这占韩国海外总建筑订单的 41%， 而中东则为86亿美元，占 36%。 韩国与东盟之间的基础设施合作将有更多机会。今年9月份韩国东盟基础设施部长级会议期间，韩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洽谈了20个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包括老挝8号公路的改造项目、马来西亚智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缅甸仰光城市高速公路开发项目，以及菲律宾新的杜马格特机场开发项目。 필리핀의두마게테신공항개발협력이런협력사업20개를10개국과채택한성과도있었습니다